我们也为您推荐有一座寺庙是不可以错过的，对吧？ 没错没错，我们如果到这个云道峰山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寺庙哈。虽然寺庙很多， 对， 但其中呢 挑一家吧， 这个，对，位于山腰上有一个望月寺，这个寺庙是最大而且最有名的，在云道峰山上是最大最有名的一个寺庙。然后呢，大家就像刚才我们朴主播说的，即使没有一些佛教的一些相关的宗教信仰，大家也可以去寺庙去拍拍照啊，因为寺庙周边景色太美了。然后也可以去，即使没有信仰也可以去许个愿。 对， 对，而且望月寺一听这名字，可能是离月亮比较近， 可能是到晚上的时候， 但是我不推荐您晚上去。刚我们也说过了，晚上是比较危险的， 没错。 如果说这个寺庙有什么 Temple Stay 这个寺庙寄宿体验的话呢，您可以参加一下，但是具体有没有的话我们还不是很了解， 没错， 估计是没有的，有的话我们会为您推荐的那望月寺呢，估计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的由来啊，离这个月亮比较近，而且还有一个噱头，就是它是新罗时期啊，大家都知道的善德女王吧，是她下令来建造的一个寺庙， 没错， 是为了这个彰显王室的这个繁荣。 对对，而且之后呢，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之后有很多一些高丽时期还有朝鲜时期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僧侣们，都曾在这个望月寺当中去修过行啊， 是的， 对，很有名。 对，那这个节目时间呢也快要结束了，但是有一个重点的信息还是要跟您传达一下，因为爬完山的人都很饿。我们来到这个元道峰山，爬完山的话我们可以吃点什么呢？ 元道峰山，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在山脚下附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饭店是非常有名的，不仅是元道峰山，其他山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元道峰山当中可以尝到非常非常著名的料理，就是有关鸭肉。对，鸭肉， 健康的鸭肉， 对，健康的鸭肉，你鸭肉可以烤啊或者是炖啊都可以，然后还有鸡肉啊，对，炖的这个鸡肉，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部队锅也是有的。 哦，对，这个议政府当然要吃部队锅。 对， 但是爬山的人一般都会吃什么白煮鸡、 白煮鸭， 对吧？ 对， 这样是比较适合的。所以您来到韩国的话呢，暂时放一放北京烤鸭这种烤类的啊，您可以吃一吃这个白煮的。它是对健康非常不错的。 没错。 好的，到这里呢，元道峰山的一些简单的大概的信息为您介绍到这儿了。当然，这座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的，还是需要您亲自来这里观赏的。希望大家能够来这里看一看，玩一玩。当然了，下一期呢，我带您到一个非常有文学氛围的地方啊，带您到阳平的黄元顺文学村，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了，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拜拜。그대눈을처음본순간부터온난그대여난알수없는설레는향기속에빠져난그대눈을항상바라만봤었고그대도나를항상바라길바랐어이젠말할거예요이목소리에담아서 Oh love Oh love 그래요나그대를난너무나좋아합니다 Love love 그래요나그대를난정말로사랑합니다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Oh, 그대여나그댈바라보는것만으로도 Oh, 난 Oh, 그대여나그댈생각하는것만으로도 Oh, 난 하루하루가항상빠르게갔었고바라길바랐어나이젠말할거예요이목소리에담아서 Oh, love Oh, love 그래요난그대를난너무나좋아합니다